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家长如何选择儿童乐园？ 哎，媳妇，你这大假期的，你打算怎么带孩子过呀？ 你还说呢？ 啊， 这外面空气你看看 啊， 不好，咱还是去室内吧。 行啊，那是怎么着？逛商场啊？ 商场里好呀， 啊、 我逛商场，孩子去那个室内儿童乐园啊，各得其所。 哦，你逛街去，完了孩子玩去，我看着孩子，是这意思吗？ 当然了，你又不喜欢逛街，要不你陪我逛街去？ 对，我还是看孩子吧。哎，不过我觉得应该带孩子去书店逛逛去。人说那个室内儿童乐园好多都不太安全。 啊，真的假的？ 前两天看那个新闻有说什么儿童乐园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也有不少。 那现在哪个商场没有室内儿童乐园呢？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倒是。 但是究竟怎么逛这商场里的儿童乐园是个门道哦。 嗯，所以逛或者不逛这是个问题，咱呢 啊 还得问专家。 嗨，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谈话我听见了。现在商场儿童乐园已经成了风尚，不过室内乐园隐患确实比较多，家长们应该注意啊。 哦，是呀，您能给我们说说该怎么注意吗？ 对， 家长选择儿童乐园时要观察卫生、安全等是否良好，选择正规、执照齐全、干净的场所。家长要检查并了解设施的安全性及使用方法，不要盲目相信工作人员，要亲自检查护具，教育孩子遵守规则，比如不逆行爬滑梯，和其他孩子保持安全距离，回家后及时清洁，最好洗个澡。 哦，得，我以后啊就按您说的去做啊。孩子爸，你记住了没有 我记住了，我这不都抄手，我这不都抄本上了吗？ 嘿，拿过来给我看看。 你瞧瞧瞧。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 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北京中小学生7月15号放假，暑假作业都有啥？7月15号，全市百万中小学生迎来了近2个月的暑假。在今年孩子们的暑假作业中，丰富有趣的活动融合了科学、艺术、体育、劳动等学科。学校巧妙设计，鼓励学生们动手动脑，迈开腿，用心感受生活。其中，中关村二小天文社团星云社的学生们要完成一次望远镜观测，寻找一颗星，完成一次星空摄影。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小学部综合实践活动的主题是探索中华文化。崇文小学布置给学生们的暑假必答题是在阅读中收获成长，建议同学们在阅读之余进行好词、好句、好段的抄写。此外，体育锻炼成了各校暑假作业的标配。崇文小学为学生们提供了一张详细的假期体育锻炼指导清单，其中包括单摇跳绳、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锻炼项目，并建议学生每周参加不低于两次两小时的户外活动，每天做两次眼保健操。密云区第五小学布置了体育锻炼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与我和家长暑期一起锻炼摄影活动，引导学生和家长一起参与体育锻炼。我国儿童青少年超一半近视，约10%为高度近视。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暑期学生健康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近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平均每升高一个年级，近视率就增加9.3%。近10%的近视学生为高度近视，占比随年级升高而增长。专家指出，避免暑假期间青少年近距离用眼负荷过大，要做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要在假期把近变成远，多远看少近看。第二个转变要把静变成动。第三个转变要把网络游戏变成户外游戏。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孩子的眼睛在暑假40天的时间里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这样在开学以后，孩子的远视力会增加，近视度数不会增加。中国儿艺肢体动漫剧《三个和尚》。三个和尚是中国古老传说改编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在一座山上有一个很小的庙，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和他的三个徒弟。有一天，老和尚问三个和尚，你们还记得为什么到这里来吗？为什么？三个和尚想起了他们刚上山时的情景。中国儿艺肢体动漫剧《三个和尚》演出时间是7月30号和31号，地点在顺义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亲子音乐剧《小狮子大明星》。小狮子大明星讲述了一只小狮子的奇幻冒险之旅。在辽阔的草原上生活着一群快乐的狮子家族，突然有一天，家族当中一只叫阿乌的小狮子遇到了来自大城市的摄影师阿威，并阴差阳错地跟着阿威来到了大城市，经历了一系列诙谐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与阿乌一起体验一次美丽冒险的人生旅程吧。亲子音乐剧《小狮子大明星》演出时间是8月7号和8号，地点在北京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近日，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中的原型人物郭刚堂终于和自己离散24年的儿子郭新振团聚了，同时拐卖郭新振的两名嫌疑人也已经被抓获。对于家庭来讲，失去孩子的打击是巨大的，那从家庭来说，应该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发生意外之后又如何能快速找回孩子呢？从社会来讲，如何能够减少人贩子的犯罪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师大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黄晓亮。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晓亮。黄老师您好。 哎，你好。 嗯， 听众朋友好。 咱们说说这个打拐的话题哈，最近郭刚长的这个事情很火。咱们先说一说咱们国家最近这个打拐取得了哪些成绩吧。 我们国家对这个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活动啊，简称打拐，那是非常重视的。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呢，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这个咱们都不多说。因为这样有这样的重视呢，在法律制度方面，在各种机制方面以及立法方面呢，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呢，效果也比较明显。这个每年抓获的刑事案件量呢，都在两千件以上。 两千件以上， 然后每年就是公安机关找回的这个被拐儿童，差不多都在2500名以上。 嗯， 啊，这个到目前为止吧，全国公安机关根据统计数据找回失踪的儿童呢，大概可以说就是有几千人了。 嗯，对，那我们理解现在社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包括我们的这个福利院的建设也是很不错的，为什么还会有这拐卖儿童出现呢？因为比如说我们愿意把它理解成为一个黑色产业链的话，那就一定有一方需求买孩子，那么有人贩子去拐孩子，然后会有无辜家庭的孩子被拐卖，那不能去福利院领养吗？为什么还有这样的需求呢？ 对，您说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历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呢也是一种国际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情况呢，从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看呢，这种情况都存在，然后呢从目前国外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也是不少，数量也不少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每个朝代每个这个统治阶层或者是每个时代的政府，他就会严厉打击拐卖儿童这种情况。 对， 从国际上角度上讲，这个联合国有关的组织就非常重视打击这个贩卖人口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当然，如果为什么问这种情况一直有发生，这个可以说呢可能原因会更加复杂一些，有多种因素吧。比如说有这个是为了收养孩子之后呢为自己养老的。有的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有些涉及到国际贩卖人口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一部分是为了这个蓄奴啊，就是为了像过去一样这个寻找奴隶，建立奴隶。但目前我们国内大部分呢就是拐卖儿童呢，主要就是收养之后给自己传宗接代这种想法，或者养老这种想法。当然你刚才说的这个一些福利院，当然这些比较个别也有，我们也查到。当时前几年争论也很大，因为它涉及到他这个权利义务违反，严重违反他的这个义务去贩卖孩子，很严重的，这个当时处罚也比较重，处罚比较重。至于说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咱们说这个也比较复杂，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国家也好，实际上包括国外世界上范围之内，这个收养制度呢都是比较复杂、比较麻烦的。比较复杂，越谨慎呢，有的越谨慎越严密或者越严格，反而呢造成收养困难。收养困难的情况下，这反而它容易导致一些造成一些犯罪，还这种拐卖儿童的犯罪。 是，那包括这次事件啊，就是我们看有最新动向，就是郭新振，就是郭刚堂的失踪儿子找回来的儿子，他其实和父母相认了，亲生父母相认了，这不假。郭新振的他还不错。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在河南，他打算回去，不是打算，他已经决定回去和这个养父母继续生活，因为有养恩嘛。当然我们有生恩有养恩，好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有些人会觉得呀不忿，24年前你被人拐卖了，而且那个你的养父母就是当时花钱买你的人，他知道你是拐卖来的，然后你还选择这个回去跟他们尽孝，让人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哈。为这个 对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实际上都会充分考虑这种情况。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当时拐卖的时候是未成年人，但现在呢找回的时候，大部分实际上都已经成年生活。你要是现在生硬的打断切断他的生活，然后呢非要回到原来的那个父母身边生活，在情感也好，各方面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就是未必能够处理好。 嗯，当然当然。 所以说公安机关也好，司法机关也好，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要尊重这个当事人的，尤其是这个被拐卖这个人的这他的想法和情感要求。 嗯。嗯 情感要求，这是实际问题。 嗯嗯。 当然，从法律上讲呢，从法律上讲，收买人他肯定知道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是吧？ 对对对。 他还给收买了。一个方面，按照刑法的规定，他涉嫌犯罪。 嗯。 当然，时间长了，可能之后涉及到追诉的问题，超过追诉时效了。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可能他给孩子投入非常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方面的很多，所以说呢，也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们现在从法律上讲，这个收买人呢，实际上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呢，他实际上就侵犯了亲生父母他对孩子的监护权。 对呀、 啊，也侵犯了这个被拐卖儿童他的被监护权。 嗯。 所以说呢，从原则上讲，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严格说呢，他应该对原生的父母是有亲生父母应该是有一个补偿的， 嗯， 一个补偿的。当然，这现在法律上提的比较少，民事上可能就是亲生父母找到自己的孩子，看的孩子也不错，他可能也不愿意再去 得偿所愿了。 法律上讲，去太多的追究这个养父母，包括这次这个事故这个原型郭刚堂，他。我看到，我听到了，看了这个还是令人感动。然后呢，他为了这个去见自己的孩子， 嗯， 还给他的养父母带了，专门还带了特产， 嗯， 带着特产，表示一种怎么说呢，也算是一种内心的，感谢也好，或者是一种善意也好什么的，总是不想让 对吧，受受自己这个活动， 让孩子再左右为难哈。 哎，对对对，不想让自己的亲生孩子太为难， 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会让人觉得很唏嘘啊。那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那你只有这个需求方尽量减少，才有可能没有中间做这个事件的人，就是对吧？ 嗯，那对您说的情况是，对这个， 不然的话你被伤害的只有是最后，当然了，那个拐卖儿童的这个犯罪分子他是要伏法的，那么这个被害家庭实际上是。你比如说就是这郭刚堂的事件，他承受24年痛苦，全世界人在找人家，他的生命轨迹从那一刻，从24年之前就被一个犯罪分子就给改变了，就被一个收买方也给改变了，所以显得特别不公平，大家伙为他。 所以说对这个情况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国家从这个80年代，也就其实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对这个拐卖妇女儿童、拐卖儿童犯罪呢，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治措施，非常严厉的惩治措施，而且国家在每年都要举办或者说进行开展专项的打拐活动，专项打拐活动这一块。然后呢，关于您刚才说的这个不公平的问题，也确实，他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也提到，包括法律上也研究，对收买儿童的这个人员，包括他实际上形成的一个黑色的市场，要进行严厉的惩治。 它是源头嘛，对呀、 啊。严厉的惩治，这是一方面。包括咱们刑法，最新的刑法修正案9在通过的时候呢，就把收买儿童这个不组织回家什么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就给去掉了。现在呢，也要是变成了从轻处罚，可以从轻处罚，实际上还要处罚的。还是要处罚的，但是呢，现在从司法实务上讲，目前看不是太多。当然这个您刚才说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会不太注意的，就是这个收买儿童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呢，这个从历史上看，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收买儿童他或者收养儿童，他一直就存在，或者说有可能随着这个我们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可能这个方面的可能会越来越多， 收养的情况是吧？ 就是说需要收养孩子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呢，在法律机制方面呢，可能国家也考虑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收养制度，现在的收养制度相对非常严格。所以说呢，给他们那个收买反而造成了一种，这个黑色的行市。国家要是把收养这一块呢，这个加强 改善，可能会效果会好一点。 嗯，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这两年我们更多关注的，司法机关更多关注的其实是这个有些个别的人吧， 嗯， 出售亲生儿女这种情况。 对， 哎， 嗯， 这亲生儿女出现，一方面呢也是有些是我觉得呢，说这个非常懒惰，不愿意去打工挣钱什么的，这是很少数，但也有是存在比较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身体疾病什么之类的，无力抚养孩子。 嗯， 但是呢，收养制度呢，他可能还不符合收养条件，所以说有的想要孩子的也要不走。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问题，所以造成 那种多种因素的，嗯， 哎，多种因素造成的这种收养市场的，收买市场的扩大，所以说呢，国家可能要统筹兼顾，这个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呢，在收养制度方面呢，进行适当的改变，更符合社会的需求。嗯， 是， 对。 那咱们把话题说回来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做这期节目的目的，还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目前的我们的打拐的这个状态，包括他的情况，怎么样去防拐啊。那这些事情当然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和黄老师提到的，这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热点问题。那我们把这个视线拉回来，拉到这个在打拐行动当中咱们经历了哪些手段上的演变。 这个打拐手段呢，在过去呢基本上主要就是依靠公安机关的力量。 嗯， 咱们就刚才已经提到，改革开放以来大概8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呢都非常重视，一方面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全国性的这个打拐专项活动，比如说公安部在1994年就成立了这个打拐处， 嗯， 打拐处，到后来2007年的时候呢，这个把它改善，这个成立这个专门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啊，更加规范了， 嗯。 然后从2001年开始，国家就实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联席会议制度。 嗯。 然后呢，各个地方公安机关、各个地方的政府机关，它都也相应的设立这样的专项的机制，或者借专项的办公室来从事这样的活动。 嗯。 所以说，国家的力度非常大的，力度在哪？主要是靠公安机关。 那当然。 当然，大概这个民间对这方面呢也非常重视。 嗯。 刚才提到了，把这个郭刚堂这个先生呢，他也非常的善良，在他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 嗯，帮助很多家庭， 还给公安机关提供了100多个被拐儿童的这个信息， 嗯， 100多个，而且大部分都找回来了，这是可以说是民间的力量参与到国家行动中间去。目前这个在这方面呢，这个有一些民间力量参与，比如说比较著名的网站。 嗯， 这个宝贝回家计划是吧？ 嗯，对对对， 宝贝回家计划，还有这个专门的寻子网站， 是的， 以及我们的很多中央电视台 节目， 各地的广播电台都专门做这个，寻找孩子的这个网站，或者是专门专项的节目来宣传和推广。 嗯， 所以说这几年在全社会呢，基本形成比较好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这种氛围，然后呢，效果也很明显。 嗯， 可以说从过去的依照公安机关的这种力量，转变成了这个官方和民间的充分合作。 嗯， 哎，从技术上讲也有很大的进步。你过去也就是一个简单的人像对比，拿个照片到处跑。你看这个郭刚堂，包括石鼓电影中间都是拿个照片到全国到处跑。目前看呢，这个技术进步了，这主要是靠一些指纹对比啦、DNA 遗传信息对比啦，甚至是这个 AI 的人脸识别，现在技术都已经进来，这是打怪的手段，发展的非常快。当然，网上也有网友开玩笑， 嗯， 开玩笑，应当让这个全国六到二十岁之间的这个未成年人，这个进行全部的 DNA 扫描，成库识别。当然，这是一种想象，因为这个太复杂了。但是也是说明现在技术手段呢，进步很大，有助于严厉惩治打拐活动，寻找孩子回家。 对，确实，我们通过技术手段的演变上，包括这个氛围的提高上，还有对这件事情那种越来越大的信心。我们所有当家长其实最怕面对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前段时间和一些朋友聊天说，作为家长了之后，这条新闻那么热点， 我们包括做新闻工作的那么热点，打开的时候会有疑虑，会担心、 嗯、 会担心，特别就是自己不能够承受那一幕在你面前呈现，虽然他跟你没关系，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有代入感，要如果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的话，要那个对很多家长来说是巨大的一个伤害和心理上的负担包袱。 对，这个冲击力很大的。 对 这个像过去有些电影影视作品也很多，比如说这个前几年很早的时候国家都很重视这一块的活动。 嗯， 你大概1995年的时候公安部呢因为办案比较顺利，有一些成功的这个打拐活动、 嗯、 其实在1995年的时候他们就拍了一个电影，公安部还支持了、 嗯， 好像是陈胜利先生指导的一个95打拐第一案， 哦， 那个当时都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嗯， 反应，然后可能像有一些影视作品，什么《亲爱的》， 嗯， 还有这个就是这次注意非常著名的《失孤》这个电影，哎，然后呢，都引起很强烈的这个影响， 对， 可能今年大概再过几天吧，好像是明天，新拍的一个电影叫《天下无拐》，可能就要上映了。 哦， 嗯，上映了。 是的， 其实我们今年那个，哎，今年春节期间有个也比较火爆的电影叫《刺杀小说家》。 嗯嗯嗯。 哎，他其实也是那个主人公，他去寻找自己的被拐卖的，就走失，从家庭走失的这个女儿。 嗯。 后来这个引发的故事。 嗯。 其实这一块呢，对我们引起全社会最有不管有关无关的这人是最充分的注意，所以说前几年在打拐手段方面也有一个措施，叫做这个随手拍， 对， 哎，你在这个动员大家，这个在路边看到乞讨的孩子， 嗯， 或者明显这个着装很破烂的这个眼神不定的这种小孩，你可以把他偷偷拍下来，然后发到有关的网站、 嗯、 或者 能不能配上 的一些哎， 嗯， 信息让他们去进行对比对，看是不是这个被拐卖的孩子。 嗯， 这也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表现。 对，就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案例，包括这次这个热点事件哈，这个郭光堂父子的这个事件，让我们再次把打拐突然间好像他们就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当中，以前好像没觉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可是当这个事儿真的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让很多家长觉得特别恐惧。所以我们做这个目的，一是让大家了解现在我们打拐的这些手段，包括在下一集我们会给大家讲到一些常见的防拐的行为有哪些。那首先感谢黄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我们下集再见。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艺，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二姐，北京新闻广播出事儿了。 怎么了，郑好骗？ 我找不到新闻广播的频率了，可能是非法黑电台正在对它进行干扰。 啊，那快打110啊。 好，我这就打。 快住手。 大哥， 真好信啊，不要轻信真好骗，新闻广播是出了事儿，不过呢是件大好事。 什么好事儿？ 2月2号开始，北京新闻广播搬家了，调频94.5兆赫，全天24小时播音，10000瓦大功率调频，收听效果更好。 FM94.5是吧？ 北京新闻广播， 还真有了 新调频， 好声音， 锁定 FM94.5。